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今日我哋咧就去咗阿笋哥个屋企嗰度做录音嘅。 喂，欢迎大家！ 屌正嘢啊，笋哥你屋企，屌 唔系咁啦。 哇，好嘢啊！喂，呢度几靓仔啊，靓仔过你以前嗰度。 哇，屌以前嗰个地狱嚟啊嘛。 屌，不过 OK 啊，喺度好舒服啊，真系。喂，今日我哋嗰一集啊谈残忍啲。 屌，残忍得过近排阿泰隆俾人斩。 唔系泰隆俾人斩，抵佢死啊！屌，仲有咩阴质嘢？屌。 咁啊，佢具体有咩阴质嘢做过咧？ 冇啊，嗱，佢读都讲得噶嗬， 讲 以前小学同学嘅， 咁卵大喎、啊！ 佢以前小学读我嗰班，屌佢老母，屌！ 屌但系出嚟捞嘢之后冇见过 啦，冇啦，屌你呢个乜人，屌你点会见佢啊，大佬，屌杀人放火系嘛？ 咁系，我哋正经人， 屌我正经人家嚟噶，唔见呢人嘅，屌我哋仲我间小学出好多呢杰出青年嘅，系啊， 屌不过而家香港有间叫做喺粉岭啊。粉岭嗰度有间陈振龙中学啊嘛， 系 呢、這个佢哋学校咧又系好出名嗰啲咩十四岁妈妈啊，嗰啲咩即系嗰啲咩上堂索 K 俾老师打啊，十大杰出女就喺嗰度出嚟。 哇！有冇啲成有冇啲咩 性成瘾嘅啲？ 屌你老 味！喂，咁你又觉得近排学生验尿呢单系残唔残忍咧？ 嗱，我觉得唔系好残忍嘅啫，学生验尿呢单嘢。咁我反而讲咩残忍咧？屌你天主教区嘅，我落唔落咧？脚上 当然冇问题。 唔系嗰啲天主教区嗰啲即系牧师残忍啊！佢殘忍係咩咧？嗱，其實我覺得驗毒一樣嘢係好嘅，你起碼逼班僆仔話俾佢聽，我有咁嘅動作出嚟，咁你哋食就小心啲啦，一係你又唔好食。 嗯。 咁你點解天主教區嗰啲即係教會人士會咁講？我自己個睇法啊，你驗毒啊，大佬學校冇面。 係係係。 啊，呢樣嘢真係麻煩。 其實即係最尾個矛頭都指向你間學校咯。 啱啊。 即係第日殺校一定係殺你先。 佢對呢、這個學生殘忍啊！即係佢對自己啊，梗係唔殘忍啦！喂，大佬，屌你驗到唔得了啊！真係。 但我覺得最好咧，就好似十隻白虎咁樣，即係咧啲女生咧就除曬條褲， 就俾阿 Sir 屌你閪 先。唔係點解咧？因為咧而家啲學生好奸詐嘅，即係佢哋可以帶假尿翻學噶嘛。 係 咯，屌好似啲老童咁樣驗嘅時候，咪俾第二知你咯。 啱啊！ 咁你啲老師個個又要咁樣摸下樽尿夠唔夠熱，咁樣佢哋可揾兩個暖包咁樣扎住。 使鬼個袋度繼續熱啦！屌。 又要留意一下啲尿嘅颜色，睇睇下会性上瘾噶嘛啲，屌卵变态，所以最好系点咧？即场屙， 即场屙。 咁但系咧，你真系最紧要咧，睇住嗰啲尿喺个窿度射出嚟喎，屌唔系一定系流啊。 咁男仔咁点搞啊？ 男仔咪继续喺度即场屙咯。 睇女即场屙， 咁咪就系仲可以拍埋细身集。屌你近排周秀娜嗰啲咁红都系咁啫。 假波嚟噶，我老婆。 假波冇问题啊，屌咁睇啫嘛，又冇分渣嘅。 你头先撞到邓公子，邓公子话好想屌翻 Q 啊周秀娜。 系咩？鄧公子大把貨啦， 鄧公子梗有貨啦，屌你老味！ 係，所以我覺得呢、這個都喺想講殘忍呢單嘢之前，都想講多樣嘢。近排 YouTube 睇咗條片喎，係就係講到咧有兩個僆仔喺地鐵咯，係咁啊忍唔住啦，咁啊坐喺地下度係咁狂抄嘢。 男女嚟 嘅，男女抄嘢唔好睇啦，女女抄嘢又唔好睇，女女抄嘢都幾得意嘅其實。 唔係點解佢忍幾多歲到啊，大佬？ 就係十零歲啦，學生仔嚟，咁啊抄 出校服嘅， 係啦係啦，點樣抄到忍唔住咁樣，跟住個女仔好想叫出嚟，又冇叫到咁樣，咁最尾咧最頂人係有個 shot 咧，就係抄完之後個男仔拎隻手出嚟咁樣揈兩 嘢，即係喺地鐵有啲咁嘅嘢，我真係撞唔到呢個女，我話俾你聽，即係咁多年都未撞到咁嘅嘢，屌你喺地鐵有得抄嘢真係未試過。 即係呢個年代咧，點講咧？即係就算我哋話我哋後生時候都係壞嘅，但係都點講咧？即係咧，我哋都有一個人我明顯嘅界線啦。有啲嘢咧，你公眾唔會做嘅。係，即係點講咧？即 係條女係咪真係靚得滯靚到條仔忍唔住？ 我諗唔係，即係呢個年代後生仔咧係真係需要大於一切。 佢唔係需要大於一切，佢冇界線可 以。你以前講話吸煙咁屌個個翻學都食煙㗎啦。咁但係屌你唔會諗住喺學校廁所吸啩？ 我都冇諗過呢啲啊。 咁你好啦，你當學校廁所吸，你唔使咩上堂喺後面索 K 啊？即系咧，係成個即系咧，而家啲僆仔係直頭唔識玩嗰個遊戲，即係佢冇睇到佢而家喺一個體制裏面咧，而佢係呢個成個運作體制裏面嘅一粒螺絲釘。係啊，即係如果佢發生問題嘅時候咧，大家會用大量嘅社會資源將你剷除。即係其實佢感受唔到背後 制度帶佢帶俾佢嗰種壓力 嘅。嗱，我咁睇啊，筍哥，佢唔係感受唔到喎，我覺得而家個文化啊， 唔通佢諗住挑戰社會？ 屌，挑戰社會，而家個個年青人都係啦。而家個個年青人咧，嗰、那個感覺係咩咧？自我大於一切啊，即係我就係、是、即係呢個世界嘅軸心。嗱、我嗰日睇一篇報道就係講啲 Ivy 學生嘅。咁咧話説咧，有一間嗰啲電玩公司啊，即係發展網上電腦好撚大，嗰間唔記得叫咩咩 Tinker 定乜鳩嘢，唔記得咗。咁咧就請啲 Ivy 學生，佢就話好撚猛。佢話點解咧？佢話請 Ivy 學生同埋請一啲大學畢業學生，一請翻嚟覺得自己係救世主。我有一啲嘢係你哋冇嘅，我嚟呢度係打救你哋嘅。嗰、那個老細講一樣嘢，點解市場冇？係因為唔需要啊嘛。即係市場一需要嗰樣嘢一定有嘅，呢、這個世界好得意，供求問題嘅啫。你諗到一樣嘢個市場冇，唔係話你個腦特別即係發達或者特別 smart 個人，係因為個市場根本唔需要，你就攞嗰個版本嚟到我哋公司嗰度，仲做一個救世主。佢話炒呢啲僆仔都唔知炒幾撚多，而家呢個文化就係縱容咗呢班僆仔嗱，屋企嘅文化啦，先生嘅文化啦。電腦上面的文化啦，網絡上面的文化都是咁嘅，我哋就係大於一切，即係人個主觀性係大於一切，唔會宏觀去睇其他人嘅。呢、這個世界邊個有呢個咁嘅思維最出色嘅一部署咯？ 但係咧、那個情況就係咧，佢哋連一即係點講咧？嗱，講真，呢、這個有啲嘢教育唔會教噶嘛，即係譬如話，你阿媽會教你要食飯食乾淨。 係。 但是你阿媽唔會教你出街唔好除條褲俾人睇噶嘛？ 係， 係嘛？即係咧，正如咧，我哋個道德咧，個社會咧，會教我哋咧，啊呢、這個做牛奶咧係要有品質保證啊，巴巴巴。但係佢唔會教你，你千祈唔好喺牛奶落邊落毒啊！即係有啲嘢係，即係咧，我想講咧， 牛奶落毒，佢教你整假奶俾人。 即係咧，喺其實咧，喺我哋個社會道德後面咧。是有一些東西是不正自明的，我不說你都知道了，即正如我不需要教你，喂你千萬不要去放火、啊、即你不要去殺人放火老粒、啊、即我就算做你都在人家背後做、即是你應該是這樣養成社會危機，政府才有張力的嘛，是不是、即你全部都啲嘢都擺曬出來的，即是你其實對個即如果你是反派的話，你對社會沒有張力，你不可以彰顯到個問題，而個問題太表面化的時候，大家亦太容易去解決，係嘛？即係我覺得如果從正派個角度去睇咧，就係、是好啊，你有咁大嘅需要，但係你呢、這個你咁暴露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你會增加你好多嘅麻煩，即係喺成本上面咧，你亦都係增加咗。即係所以由正反兩個角度睇咧，其實佢哋大家即係而家啲後生仔。做衰嘢做到咁出面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好唔明智嘅一個舉動。 第一佢唔明智啊，第二樣嘢佢哋對呢個社會嘅道德框架咧，佢哋唔係模糊啊，係直頭冇啊。即係嗱，我睇翻一樣嘢就係、是、記我睇翻前排嗰、那個吸毒咧，咪俾人拉撚咗去十五日行政拘留嘅。有一個女人咪講嘅，我自己壓力大啊，我想去玩下啫，屌你做乜問我十五日？哇！即係佢對吸毒呢樣嘢就係我應份嘅。即係我應份去做嘅，你罰我就係唔應份嘅。即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咁樣樣㗎。我做呢樣嘢我係應份嘅，但係你罰我係唔應份嘅。我點解要攞呢個話題出嚟講？係因為而家嗰個文化，尤其家長嘅文化，你見有一樣嘢係灌輸細路仔好得意嘅中心思想，即係自我中心嗰、那個膨脹係好大嘅，令到啲細路仔嗱，而家個教育好得意啊，咪有嗰啲叫做通識教育嘅。通識教育重要一樣嘢衰到就係我俾個帽你嗰樣嘢就叫通識啦，即係你答問題一定要咁答。通識教育其實一樣嘢令到個人多啲宏觀嘅思考，但係而家嘅通識教育令到個細路仔咧就係集中啲去諗自己，集中啲去諗先生嗰個題目係乜嘢嘢，背嗰個答案係乜嘢嘢答出嚟，令到個細路仔令到個青年人。不是通識啊，係乜撚都不識，不但止啊，仲係自我中心得好緊要。嗱，我背到呢啲先生俾嘅答案，我就係通識，佢都錯咗，個問題都問錯，答案咪梗係答錯啦。咁、令到而家啲細路仔，你睇下，屌你老味，你即係十個九個僆仔都係咁嘅樣㗎。係，都係咁嘅死人樣㗎，即係自己好似救世主咁。等於而家，因為我舉一個例子啊，僆模。嗱，以前我嗰個年代咧做 model 啊，真係要即係可能你真係要有好多宏觀啲嘅思考啊，個人真係唔係淨係得個殼噶。但係而家你見嗰啲僆模屌你老味，真係一模一樣嘅冇懂出嚟嘅嗰樣。 不過我唔係咁睇嘅，即係咧，其實香港嘅 model 咧，其實從來都收養係差嘅。 即係點講咧？因為香港係一個其實咧文化低、揾快錢嘅地方。 啊，呢個你講啱。 反而咧，即係反觀我喺呢個行裏邊咁耐咧，即係我試過我同即係見過咁多外國嘅 model 啦。係。譬如話特別係男仔啊。係。你譬如話揾親男人咧，即係拍親都係唔係名酒啊、高爾夫球。 是 啊，即是咧，佢哋可能咧平時咧都要有個教養啦。譬如話打高爾夫球，揸嗰支棍個手勢係點啊？佢唔識打， 但係佢識揸。 佢識揸，著衫嘅時候咧，佢哋會帶定好多衫袖嚟嘅。係，淨係得隻袖嘅啫，冇嘢嘅入邊。 係， 呢隻袖要配呢件西裝，呢隻袖要配呢件西裝。即係咧，佢哋嗰種對嗰種所謂中產嗰種精緻文化。 但係咁件衫點搞？ 有件衫嘅啫，有時候係 hand model 咯，可能係。 我、哦、明白明白。 咁樣咧，譬如戴手錶咁樣啦，淨係影手錶影一忽嘅啫嘛。係 啊。 即係咧，佢哋對嗰個精緻文化裏邊嗰個禮儀啊，係好了解嘅。係。即係好少話而家嗰啲柒咕碌咁樣咧嚟到，你其實你最具體係邊個廣告咧？近排邊嚟同我廣告嘅，咪話有個結婚攝影師嘅。 哦，係啊，係啊。 啊，跟住然後話做到腰痛咁樣 嘅。但係嗰個喺香港拍嘅，唔係新加坡拍嘅。 我唔知邊度拍，但你見到佢揸住部，個個都會覺得揸佢揸住部錄影機，你就要笑鳩佢噶啦嘛。邊人揸住嗰啲咁樣嘅嘢啦，黐撚線嘅。即係其實即係你作為一個專業嘅 model 啦，如果你係即係你就算你對嗰樣嘢唔熟悉，你前一晚咧你都要預備。 啱。 即係你都會上下網，即係你好似一個有道德嘅演員啦，你都會即係去諗下啊，究竟今次我用方法演技啊？點樣投入呢個角色，定係用另一種演技去演示呢個人呢？ 係， 黎耀祥中間就係一個好好嘅演員。 黎耀祥即係柴狗。 柴狗。 係。 柴狗就係好嘅演員。係。即係佢裏邊每一次做戲嘅時候咧，佢都諗辦法去代入嗰個角色。 係。 咁樣同埋亦都佢唔係用一種方法去演嘅喎。你譬如話好似胡杏兒咁樣。拍好多人話投訴佢拍太極嘅時候咧，成日得一個表情，或者揦起塊面，咦咁樣。咁但係柴狗佢係試用唔同嘅角度去設立一個角色。係。即係好嘅電影，即係好嘅演員同埋唔好嘅演員喺度就高下立判。 明白。 係啊，而家香港啲 model 都唔得㗎啦。講真，我做咗咁多年，都見到好多 model casting 嘅時候啊，一嚟到唔使講咩，除衫夾波。即係如果係賣啲廣告嘅時候咧，即係通常都著啲 low top 啦， 又一嚟到嘅時候咧，影相嘅時候夾大對波啊咁樣，即係我諗所有人都知道咧，如果自己性感啲，碌賓州長啲啊，呢個對波大啲咧，其實咧你個 job 係容易啲。 但係冇涵養係冇用嘅，即係你個銷售限期好有限。 係，即係咧你喺其實咧有啲人咧，你係好中意同合作嘅，因為你知道咧，佢去表現呢個動作出嚟嘅時候咧，人哋一睇就知道哦，行家嚟嘅。你就算揸煙啊，男人揸煙揸雪卡，即係揸啲咩摸啲咩嘅時候，動作感覺同反應啊，即係有啲嘢冇得扮啊。譬如好似我有個舊老細，佢好中意話扮玩古玉嘅，成日揾啲鼻油係咁捽件玉咁樣，佢將呢個動作重複好多次啊。咁你有時咧，你就會覺得我有時聽啲另外啲老細啲 friend 講，唉，屌佢都唔識玩，即係佢哋咧，即系咧，佢哋曾經相信過咧，人嗰啲皮膚嘅脂肪 係 可以咧，滲透落去嗰件玉器嗰度，會越嚟越靚咁樣。但係呢個講法係假嘅。係啊，即係玉器係擺一啲原因啦嚇、啊。即係我有個好朋友阿窮爺成日講啦，佢話咧其實一件玉器咧係唔可以用人嘅人油脂去養佢嘅，係做出嚟咧佢個油脂係越嚟越冇乾淨。係啊，咁佢有啲辦法我唔知係點樣啦。咁啊係啲咧唔識嘅嗰啲街邊阿伯先會咧不停揾啲鼻油去捽佢。嗱，孤物論我都唔知真定假啦，就係、是、咧就係、是中間其實好多人就係一舉手一投足，你就知道佢有冇料到。 明白，明白。我哋講翻今集殘忍啊，咁咧點解我哋講今集殘忍咧？話説咧，我睇咗一個新聞。咁現實，我想講一樣嘢，現實係好殘忍。即係大家年青人成日話我哋有啲網友講，我哋呢排嗰個節目就即係差咗。咁上一集講呢個 姓張 嘅時候，我哋又有啲鹹樣出翻。 其實就係嗰啲觀眾鹹濕，想去聽鹹嘢。 我哋上次姓張嘅真係有啲鹹樣嘅。咁我哋今次錄翻一集就可能冇上一集咁精彩。咁啊講翻殘忍啦嚇，話説咁點解我哋講殘忍呢？就係、是。前兩個上個禮拜，我睇咗一單新聞，咁咧就話一啲嘅大陸人啊落嚟就俾個屎坊人屌，即係做鴨啦。咁咧就當中咧就不乏一啲好 即係肌肉型嘅男人啊，有啲好文，即係斯文啊，公子哥兒型嘅男人。嗱，喺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啊，八十年代中期，我哋啲大圈落嚟係做咩嘅咧？老笠啦，做搶不但止，嗰陣時最勁係咩？掟手榴彈。即係而家呢個年代你見唔到啦，我嗰個年代成日掟手榴彈，即係直頭做大廈度掟落嚟添，警察即係好多死傷，你唔信就上 YouTube 睇下啦。嗰陣時嚟香港第一次知有飛虎隊嘅就係呢班人喺荃灣捉佢哋眾芳街定邊度？ 但係不嬲都有飛虎隊， 但係未出過㗎。 即係其實係有個特訓組織喺度。 有個特訓組織就係嗰個年代出咗名啊，飛虎隊，因為真係成日要爆門啊，成日對住悍匪 AK47啊，屌黑星手槍、手榴彈啊，就係嗰個年代出嚟。咁嗰陣時大圈真係聞風喪膽，只要你一聽到大圈兩個字，一定偷蝦拐騙射立場，佢都仲要係搶得好撚狼嘅添，直頭係打仗模式同你死過。但係而家你見啲鴨仔落嚟，你見啲大圈落嚟做咩做鴨仔？即係你唔可以話俾佢我哋聽，哇唔係喎，佢喺大陸都係同性戀者嚟，屌你啦！人哋落得嚟揾錢，同性戀者日日俾個屎窟窿人哋屌個同性戀者，我屌你老咩想佢屌人哋個窿落嚟咩？屌個屎窟窿！即係現實係一樣好殘酷嘅嘢嚟㗎。我今日想用呢個話題同大家年青人講，嗱畢業啦，啱啱升中五嘅學生，咁呢個話題。我點解要帶出嚟？就是、我想同大家年青人講，你喺學校學到嗰一套，你喺呢個好温暖嘅温室裏面見到嗰一套，嚟到社會唔係咁，你放低咗佢先。呢、這個社會係好殘酷噶，你有啲嘢唔識，你有啲嘢做得唔好，人哋係零容忍嘅呢、這個社會，即係唔會話啊，好似阿爸阿媽，好似先生咁啊，哇係喎，慢慢再嚟過嚟，你老母聽日冇糧出啦你，人哋屌你就屌你噶啦， 係即係。 而家啲細路仔唔好仲諗住，我係即係呢個公子，我係呢、這個公主，我出到嚟呢個社會，個個都要就我，啲嘢做得唔好，唔關我事，係個社會有問題，個責任唔可以咁樣擺。 因為揾錢係好撚艱難，而家都係，即係呢個好似我近排睇一周刊，又講話，因為而家你知道啊，呢、這個。大陸啊，響應呢個曾蔭權嘅呼籲啊，嚇，即係搞啲，即係嗱聲掃曬啲 K 仔場，卡拉 OK 啊、夜總會啊、桑拿啊、卡拉 OK 啊，全部一次過掃曬。即係你可能咧，本來咧都諗住話，唉，落嚟冇錢啊，落嚟買閪啊，要啊，即係又幫人讀龍傳啊，又呢樣嗰樣咁樣。即係其實本身真係一個即係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好嘅行業啦，係咪？即係其實都係辛苦錢，都係肉皮肉錢啦，係咪？咁但係屌你老尾呢、這個一句曾蔭權講句咁嘅説話嚇、啊，即係大家即係剔嘢已經係真係好撲街噶啦，唔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大家剔嘢其實就我冇意見啦喺度，咁但係屌你最緊要咩嘛？搞到人哋生計嘛，人哋山長水又遠喺湖南、湖北、四川、重慶走。諗住都係揾啖安樂飯食。 啱啊！你班仆街上去剔嘢，剔撚到俾人捉撚，即係剔撚到就係俾香港社會炸營，炸撚到人哋都冇得去揾食。 唔係就係、是，即係咧，其實真係戇撚鳩嘅。即係你諗下即係你其實已經係唔係揾啲咩開心錢啦？屌！ 啱啊！而家仲要飯碗都打爛。 喂，我覺得呢個真係殘忍嘅。其實呢、這個你又調翻轉頭，屌點解嗰班友咧又要走落嚟做啊？即係就係因為屌你香，即係中國四大問題啊嘛，就係、是、房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同埋呢個退休保障問題。係。咁即係你其實好簡單啫，可能一句一句道理，佢老母病咗，咁然後入醫院要洗你三皮嘢、三四皮，冇錢冇得醫啊嘛，咪人借完錢之後還唔到，咪去做雞咯。咁好清晰嘅呢啲，咁佢點解要做雞？就係因為中國政府冇醫療保障嘛。咁你話 我暫斷你歌病先，醫療保障一樣嘢。嗱，我覺得全世界都應該冇醫療保障。你試下去日本病啊！即係如果你係外國人啊，你係金頂啊，內地人都金頂啊嘛，外國人啊，日本嘅醫療保障亦都係好差嘅。即係日本你冇得大病，有大病你係大撚。 唔係，咁啊調翻轉就係日本嘅生活條件裏邊咧，可以容許到你嘅人民啊。可以買到醫療保險嘛？ 咁啊 係。如果你其實咧，通常冇醫療保險嘅地，冇醫療保障嘅地方咧，就是、全民醫療保險啊。 日本個醫療保險好撚薄弱嘅啫喎。 我諗呢個要大家查一查資料啦。點解咁講咧？ 因為即係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咧，佢如果冇醫療保障，又冇醫療保險咧， 佢有醫療保險，但係個醫療保障薄弱咯。 嚇、啊，咁即係如果係咁樣，咁啊好正路啦、啊。你根本就係買夠錢 cover 到啊嘛。係。咁同埋佢哋個社會富裕啊嘛，人哋講緊人哋經濟跌咗20年啊，都有錢過你啊。 咁啊 係。我儲啲彈藥都可以爬你20年，屌你吹啊！即係你大家整體個收入根本就係攞咗，譬如話你講緊拎10,000出嚟買保險咩？屌佔我收入5%，係有乜所謂啫？ 係 屌你香港你拎10,000買保險佔我90% 啦，係咪啊？屌你咪即係所以其實係冇路嘅，即係你見到而家中國嘅情況咧就係、是、即係將個古仔講翻轉頭啊！屌你咪政府逼良為娼，逼咗我去做娼啦！屌你咪好啦，你而家心滿意足啦，我去做雞啦啊，幫人獨龍轉啦，都係諗住轉我錢翻嚟啊！撲街你個地方你個。咁嘅狗官又走去掃場，係嘛、啊？即係你逼我做雞，我就去做雞啦。做完雞你啊，你仲掃埋我個場，屌咁你真係叫我於心何忍咧？嗱，我覺得呢啲就係真係共，即係共產黨嘅殘忍就係在呢度。 共產黨殘忍啦、啊！屌你老咩？我哋冇共產黨嘅，真係冇今時今日啦、啊！共產黨對人民幾好噶啦，老實講。 睇下邊度人民啦、啊，即係嗱如果你講話南方同埋沿海城市咧，冇得定。 啱、啊。 你所有資源去曬我度啊嘛，屌你咪好簡單啫嘛，你將隔離啲錢擺曬我袋，我梗係覺得你好啊。咁但係你俾人攞咗我袋啲錢嗰啲，你咪覺得佢唔好咯。 咦，咁啊係， 所以即係中國嘅範圍咁大咧，好多人即係呢個。 咪俾多時間佢啦，屌。 呢個咁我睇佢都就快玩完啦，其實。 中國玩完，你話美國玩完就差唔多。屌你老尾，你睇中國大地震， 同埋咧 啲人都唔係周圍搶啊。 我其實都幾想咧 research 下咧法輪功呢個組織。 點解你 research 佢哋？ 即係呢班有好得意，你咧見到咧，其實佢每個禮拜遊行嘅，你知唔知啊？係。佢哋咧遊行嘅隊伍咧，裏邊咧會有舞龍醒獅啊、銀樂隊啊，有人打鳳陽花鼓啊。咁呢啲都係皮面嘢啊。但係講真，你譬如好似我哋兩兄弟去錄音啊，講緊都好難約時間，係咪啊？係。佢班撚樣個個禮拜遊行，唔係聽埋我講先，個個禮拜遊行，同埋咧佢哋嗰啲檔攤咧。在深水埗成日擺嘅喎，喂大佬，你唔好講咩啊，你要做噶嘛，大佬， 啱， 即係除非你當份工， 啱， 係啦，咁你覺得有咩人會俾錢我哋做啊？ 美國人， 你有冇呢個證據？有冇根據啊？ 有根據，我唔使我講，拉鳩曬佢哋啦。我話俾你聽，筍哥，有一個組織咧，我喺度講過好多次啦，美國商會，美國商會咧前呢、這個喺呢個戈爾嘅年代。戈爾的年代這個美國財政部部長出了一本書就講這個叫做什麼東西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他就講了一句說話美國商會這麼多年呢拿錢是做什麼呢就在海外呢做一些顛覆活動他基本上呢是美國中情局的分會、 嗯、 即是美國商會呢做這些事呢他一定不會即有證有據啦第一第二樣東西他做這些事你亦都不可以有什麼即即係話捉到佢痛腳嘅地方，因為佢都係攞一個商業嘅形式，可能做一啲嘅資助。 但係你信唔信咧？嗰啲即係參與嗰啲信徒咧，你估佢哋係？ 屌你啊！嗰啲係信徒，你嗰啲暴徒嚟啊！筍哥， 即係我意思係，你覺得佢哋係即係佢哋全部都係瘦身嘅？ 一定係瘦身嘅。 咁其實我哋不如都可以做啊！ 屌你啦，瘦身！我哋 你覺得佢哋係高薪人士定低薪人士咧？ 我諗啊，中挺啦，即係又唔高又唔低啦。嗱，高你唔會做，養唔到呢把火。低得滯，我俾屌你啦，去做俾人拉喎。佢中中挺挺啦，份人工一定， 嗯、 即係佢哋一定唔會高啊份人工，即係高層梗係會高啦。即係一定係有外國資金去插入去。 我不如喺嗰度撈到撈翻個 manager 做下。 屌你啦！嗰啲嘢俾國安釘撚住咧，合得撚啦，仆街。 咁啊係。 嗰陣時候真係對自己殘忍啊！屌你。 我哋會唔會其實國安都有 file 嘅？你估我哋？ 國安啊，國安唔知道我哋有冇 file？ 我哋成日咁愛黨愛國，屌你老味，支持共產黨啊，大佬。 支持共產黨。 嗯、支持共產黨啊！咁殘忍呢單嘢我哋講埋落去啊！嗱，喺呢個成績單出咗之後，大家亦都會覺得哇係喎，屌你老味呢、這個。即係點解學校對佢咁殘忍啊？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學校或者啲試，即係考試局俾多啲 A 啲細路啦。你俾唔俾啲 A 啲細路？啲細路都係揾唔到食㗎啦。你俾啲 A 安慰下佢哋唔得嘅咩？ 咁咪又啱喎。 即係你俾佢哋，你安慰佢哋啫嘛。你讀有一樣嘢我想講，而家咧你就算讀到大學畢嗱，筍哥你大學畢業 㗎， 你而家啱啱大學畢業份人工揾唔揾到15,000啊？ 唔得。 剛剛大學畢業唔得， 唔得幾千蚊咯，細幾千， 細幾千， 細幾千， 做得耐啲咧， 8000啦， 八千， 你睇而家幾撚殘忍啊！呢個社會，我話俾你聽，當年我做電梯學師九千蚊，當年做電梯學師九千蚊。 即係我就想咁講啊！你話即係其實係啱嘅。即係作為一個考試咧，其實佢嘅目標咧就只不過係想將 一啲人 classify 咗， 係啦，將個人 classify 咗，有啲人叻啲，有啲人渣啲咁樣。咁但係要叻同渣又做咩咧？其實咧就係要配合呢個職場。呢、这個工作環境唔同嘅人 fit 落唔同嘅 level 裏邊啊嘛，即係有，但係而家冇辦法，你叻人走人都走去賣魚蛋，叻人走人都係做小販，叻人走人都係做。 所以你唔使將啲人卡食快咗，你唔使話俾啲 U 啲僆仔，你俾到啲 A 啲僆仔咪得咯，屌咯。 即係其實慢慢咧，我覺得學校教育咧，其實本身個意義已經好細，因為。嗱，講真，即係要叻嗰啲自己會搞掂噶啦，係咪？屌佢出到嚟，一叻係終身嘅，佢永遠都會叻嘅。屌，但係渣咧係永遠嘅。 咁又唔係喎，筍哥嗱，我你聽我講，當年咧我話俾你聽，嗰、那個先生嚇鳩我哋，哇！屌你老尾，你哋啊讀書啊小撚心啲啊，我哋啊第日啊出嚟社會做嘢會睇成績表，會睇手冊。我話俾你聽，我見咁撚多份工，我真係見過無數工作啊，無數工種，那個老細永遠唔會睇呢啲嘢。真係噶，佢只會問你一啲嘢，你識定係唔識？嗱，當年我話説做呢、這個見過一份工作做 merchandiser 嘅，咁咧做一啲嘅機械嘅 merchandiser， 咁你要識睇卡尺之類之類，佢淨係問你幾個問題嘅啫，連張 shirt 都唔會睇你嘅，你識咪開工咯，你唔識就收皮，就係、是、咁簡單。嗯、即係你話去見一啲工種，譬如阿牛醫生咁啊，咁去見工。人哋唔會睇你醫學會嗰份，你唔會睇你畢業證書噶嘛，淨係會睇你上次嗰、那個即係工作表現，或者係你上次邊間診所做嘅啫嘛。即係你唔會話啊，攞埋張畢業證書去呢、這個見政府啊會嘅。 係、哎，即係而家肯定係啦。我係即係喺大學教書嘅時候咧，先要出示我呢啲文件嘅啫。 啱啊啱啊啱啊！ 我出邊打工係從來都冇需要。 啱啊！ 即係啲人冇啦，同你入嚟傾兩句鬥兩嘢， 就知你咩料啦已經。屌！你識就識，唔識唔識㗎啦。 同埋點講咧？態度最緊要。 啱。 你初頭出嚟嘅時候咧，個感覺肯定係鳩縮嘅。 啱。 做多兩年嘅時候會太過自大喎。 啱。 咁到你咧學識不亢不卑呢種溝通方法咧？咁就即係知道，咦？有段時間嘅咯喎， 啱啊！ 中間仲可以表達到自己意見嘅時候咧，而係令到大家舒服，同埋大家對你有種認同咧，咁就係做嘢做咗好耐。 啱啱， 即係你出嚟咧，呢、這個世界做嘢咧，其實好多心理學家都講咗噶啦，即係同人哋辯論咧，最尾個目標咧，其實都係獲得人哋嘅認同。 啱， 並唔係要去講嘢人哋，講人哋係冇意思。 啱啊！嗌爛仔交講人哋啊，邊個最叻？真係咪？ 即係你去獲得人哋嘅認同先係最困難。 啱， 所以咧，其實喺出嚟工作咧咁長嘅時間咧，你如果有一個能力咧，不亢不卑，唔會令到人哋覺得你契弟，但係同時咧，人哋又會識尊重你嘅時候咧，咁你又講到自己嘅意見，並獲得人哋認同咧，咁你成功應該唔差嘅。 啱，呢啲先係我哋職場要學，亦都係先生應該要教。呢、這個學術制度，我覺得好殘忍嗱。中學制度我已經脫離了中學很多年了，筍哥，我不知道你對現在的中學生點，他們會 我想打柒他們， 但是你說我想屌柒啲學校僆妹啫，做校服一啲。嗱，我接觸了有些小朋友啦，咁佢哋嘅成績是很好的，但係個問題就是他們只是書本聰明，他要你即係背嘅嘢，而家啲僆仔你叫佢背嘢好撚快背到，但係要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考能力是比較困難的。他表現自己的觀點與角度，你見他是背緊書出嚟的，即係他不會講一套真係自己在生活上邊嘅點滴、累積經驗得翻嚟嘅觀點與角度去切入去睇呢個問題，少唔塞，講到好少，叮噹，全部都是先生教嗰個帽子倒出嚟，或者係雞精班，或者係一啲課外書教出嚟嘅嘢倒出嚟嘅嘢，冇用噶。呢、這個教育制度我點解話殘忍？你睇下而家啲僆仔喺職場上邊個表現就知道。即係嗱，我嗰陣時去即係認識一啲小朋友，佢哋建工嗰、那個技術啊，或者係建工個技巧啊，問得兩問，同你頭先講嘅嘢一樣，見曬底。即係先生，既然你俾唔到多幾條 A 佢，你俾啲實戰嘅經驗佢啊，大佬。即係可能先生都冇話俾唔到你。即係令到個細路仔咪屌你老尾搞成咁撚樣，即係見工難都我睇新聞話啲細路話啊，而家見工好撚難嘅，請你都難，梗係啦，屌你老尾，你見工加二四六啊，梗係難啦，屌你老尾，叫你講自己又講唔撚到，叫你做嘢更加做唔撚到，屌你老尾，即係 呢、這個社會呢、這個教育制度嗰種殘忍啊，逼到個僆仔啊，去到嗰份人工係咁撚低。 所以我覺得而家最好點咧，即係好似假借一啲 video 咁樣。你咧見啲老師咧教啲學生啊，啲女同學教佢點樣吹下簫啊？ 屌你！屌你鹹帶啊，筍哥！ 冇問題。我覺得即係你講 嗰年頭嗰啲鹹帶。 呢個年代咧做嘢咧，如果實力咧，如果大家都唔講嘅時候咧，就要講下軟實力。即係咧，你睇下喺個過程裏邊，你喺建工裏邊，你散發到幾大嘅性魅力。同埋咧點樣咧？ 屌你！ 失兩條香， 有乜性魅力可言啦？除咗青春無敵之外，性魅力係中女先有噶嘛？屌你！ 你有冇睇咩啊？有冇睇美女廚房啊？ 屌！即係咧，你講起美女廚房，我覺得呢樣嘢真係殘忍啊，對觀眾殘忍啊！我老婆都唔撚睇啊！而家開頭我老婆都睇啊，而家到我老婆唔撚睇， 狗婆都唔睇啦。 即係佢嗰個殘忍程度真係令到你目不忍睹啊！即係佢唔係殺人放火啊，呢啲叫真嘢嚇。即係你可能影住波斯尼啊，屌你冧友嗰啲，哇！屌你幾撚殘酷啊！但係呢啲係真實，真實係殘酷 ，sad but true。佢唔開心，但係呢啲係真嘢。美女廚房嗰啲根本就係一個垃圾節目。好老實講，我唔知道兩間電視台嗱係咪對一啲觀眾嘅口味，或者佢做個 research 揾一啲咩人做啊？佢真係覺得觀眾係低能啊！佢完全係用一個好殘忍嘅手段逼你睇呢咁嘅垃圾。第一。開始電視台啲上車柴狗係一個嘅高潮啦，之後嗰啲劇力同埋嗰啲嘅張力，仲有嗰啲節目嘅份量係真係好撚低劣，大咕窿已經係一個。 不過而家你講緊嗰個叫做嗰套叫做 喂，你碌鳩包皮過長。 系咩？咁俾你睇到？ 呢個殘忍喎你！ 呢個唔 係鳩對撚住我。 呢個唔係，呢個唔係過場，係啱啱好嘅，即係可以反氣嘅。呢個頭先講咩啊？即係話而家無線咧有三樣嘢去處理。係。就係咧三筆啊！即係第一咧就係因為佢哋而家嘅節目大部分係賣大陸啊。 係。 咁喺大陸嚿水已經係塞滿曬。係。佢話咧第一咧就係唔講政治題材，第二咧就係唔得罪生產商，唔係即係唔得罪廣告商。咁咧意思就係咩咧？譬如話，哇！你做咩成日傾電話啊？咁樣即係如果你有電話商喺裏邊嘅話咧，咁你有啲對白就唔講得噶啦。係啦，即係其實係咁失頭嘅啫。咁然後另外就係即係低成本製作啦，而家仲要係，即係唔會使錢去做廣告。你見到而家個烈火雄心，嚟嚟去得幾條友，嚟嚟去喺間屋度行嚟行去講嘢嘅啫嘛，冇嘢做噶嘛。即係咧我就覺得係啦，即係其實而家啲電視真係渣啫。 你渣啫，你 budget 限死你啫，你個編劇度好多嘢㗎。雍正王朝夠渣，雍正王朝夠冇乜外景啦，人哋度咗對白你度唔到嘅大佬。即係。呢樣嘢你咪對觀眾唔住咯，你個電視唔收費啊，大哥，你俾你廣告商會收費啊，大佬啊，即係你唔好對我哋咁撚樣好唔好？你收費嗰啲都睇唔到，你冇話唔收費嗰啲啊，大哥。 咋？算啦，咁啊，呢集講到呢度啦。 好啊，喂，仲有一樣嘢，我呼籲而家年青人，雖然個社會殘忍，雖然你哋攞一張户口證書，嗱，你要有一樣嘢，唔使第一時間談呢個社會，整理一下自己先，即係俾啲時間整理一下自己。不要去玩啊，細路！我不是叫你整理自己，又同啲 friend 屌你老尾，宵夜食宵通宵啊！屌你老尾，哎呀，哇！走上大陸索 K 索通宵，不是呢啲。在學校走出嚟社會，你做一啲 prepare 先踏入呢個門檻，你可以睇下一啲建工嘅指南，可以去試下建多幾份工，未必要你做，你睇人哋要求你啲乜，你唔使話啊！而家電視咪成日講嘅嗰個學友會嗰啲，嗱，大家年青人，你諗住自己有啲咩興趣，你去做，屌你老母，興趣屌人屎窟窿噶，我唔通走去拍 A V 咩？啱唔啱啊？冇呢啲嘢噶嘛，工作同你嘅興趣，麻煩你分開，麻煩你認清楚一樣嘢，呢個世界係好殘酷、好現實。你揾到嗰嚿錢，未必係你真係興趣係嗰樣嘢。你做咗一嚿錢翻嚟，你做嘢我唔理你做啲乜都好，你揾到嚿錢咪發展自己嘅興趣。 同埋咧，大家記得要學打一環二套結。 咩噶？ 係咩嚟咧？就係咧，將條香蕉咧揾兩個套咧咁樣雙套結套咗佢，跟住然後咧綁喺條腰。咁增加自己嘅性魅力，增加建功嘅時候嘅性張力。 大家青年人， 一環二套結好易打。 大家揾本童軍書睇下。 信個撚樣，揸撚住自己條頸，冇撚過啦。你整理一下自己先，之後再踏入呢個社會，俾個嗰、那個 prepare 自己，即係俾個印象自己呢個社會入邊，唔係好似先生咁講嘅，唔係好似你哋屋企咁講。你見到阿爸阿媽可能做嘢話，哇好辛苦啊咁。你未踏入個辛苦嗰種戰場啊，你衣來張口飯來，即係衣來張手飯來張口嘅時候，整理一下自己，再踏入去呢個社會度，睇下發生緊咩事。唔好一頭中就話啊，我要撈咩，即刻踏入去。俾啲時間自己先，呢個社會係殘酷嘅，各位。 好，再見。 拜拜。